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大家喜欢吃的虾仁儿。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状元海的厂家代表王总。王总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实际上虾呀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道硬菜哈，也是很多朋友呢无法抗拒的一道美食啊。 说到这个虾仁啊，咱们很多朋友在家里啊也经常吃经常买，但是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买到这个虾仁，第一点周老师哈，就是很难买到新鲜的虾仁。再就是啊，以往买那个虾基本都是冻过的，含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虾仁呢可能处理不干净啊，就是那个虾线呢、那个虾肠还在里面，回家你再二次的收拾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虾仁啊，首先告诉大家第一个点就什么呢，我们是去头去壳去虾线啊，整个的大虾仁可以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主要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含冰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这个周老师他这个含冰啊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冰的话整个的虾仁风干了，这个冰主要的作用就是保鲜，保证口感，保证营养价值的。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这个如果要是请客的话，或者你家里自己吃哈，摆一桌的菜没有虾的话呢，总感觉缺点什么，是吧？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虾看着可能挺大的挺好，但是呢你吃的时候呢你还要把它外边这些皮儿啊等等还都得给它剥掉，是吧？我估计可能是2两的一个虾的话，您剥完了以后估计可能也就1两都不到了。 是是是是。 所以要想吃的过瘾的话呢，那个大虾仁这肯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咱们今天呢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状元海的虾仁啊，我首先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啊。首先呢我们品牌呢是大连农业产业化重点的龙头企业，也是长海县的10大渔业企业，也是新三板公众公司，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上从品质上能给大家做到保证。再就是呢我们状元海在我们大连长海县啊，也就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拥有着自由海域，也就是咱们大连的黄渤海海域，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是来自于啊咱们渤海海域现捕现捞的这个大海虾啊，捞上来之后我告诉大家咱们没有这个添加呀，它是自由生长的，所以说上岸之后现捕现捞，现场给大家做的初加工，所以我们没有中间商，所有的虾都是我们自己海里捞上来的，让大家吃到的也是第一手的大海虾的虾仁。 没错，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优质的虾仁。那么刚才呢这个汪总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大品牌状元海的深海虾仁。那么应该说我经常跟朋友们说，就是入口的东西啊，就是吃的东西呢咱们还是要多加注意，是吧？所以呢吃咱们要把好关。那么刚才提到了状元海的虾仁啊，它把握是非常严的。 是， 刚才您说它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讲究，比如刚才您提到一点，就是它这个包冰。实际上呢你想要从那边运过来的话呢它是要做一些处理的，但是呢这个包冰呢一定要适中。我们经常会买到这样的虾仁，看着挺大个儿啊，但是回去以后呢这个冰一化了以后呢，好家伙，缩， 对， 缩得特别小，让你特别的伤心啊。但是这个没有， 对，所以说这在 在这一点啊，大家可以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虾仁啊，就是你缓化前和缓化后它的个头大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仁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采用全部都是瞬间鲜冻的技术，周老师，就是捞上来之后我们马上把虾仁的口感鲜度包括营养价值给锁住了，所以大家回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跟海上刚捞上来的那个口感是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一个是冰衣少，基本上个头呢跟它真实的情况呢差不了多少，这点呢是非常实在的。 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口感，是吧？刚才您说了这个虾仁吃起来啊真有一种 Q 弹的感觉，因为它新鲜呀。 对 啊，你像有些虾仁呢你买不好吃起来就面的， 对， 软的。 就是，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烹饪完之后，首先那个颜色它是粉嘟嘟的，首先证明了这个虾仁新鲜。第二点，你吃到口中哈，它这个 Q 弹包括这紧实特别特别好。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咱们今天这个虾仁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大。 这个大体现在你看着啊，一眼下去就挺大的。另外冰衣化了以后呢，这个虾仁依然是大的。 对， 而且呢你要是做烹饪完了以后，这个虾仁还是大的。所以呢这个大字呢还是贯穿其中的啊。所以呢刚才通过您介绍呢，我就感觉到这个虾仁呢，首先呢它是外观啊，让大家不会失望， 放心。 同时呢工艺也好啊，还有就是品质好。 所以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原产地直供的啊。那么很多朋友说打进电话说咱们今天这一袋多少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咱们这一包啊是200克的啊，200克的。那么虾仁个头非常大，如果说去到我们状元海的专柜买这一袋多少钱啊？49块钱的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啊，买4袋送4袋，整整的8大袋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将近4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呢，还直接给大家做299元的价格，将近给大家省了一大半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了，周老师。 对，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啊，今天啊咱们只要啊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我在这8袋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送2大袋，好不好？ 这可是意外了，我以为就是8袋呢。 对， 今天还有额外的2袋，一共是10袋，是吧？ 是，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啊，大家放心，含冰量特别特别低，回家烹饪完它的个头啊，依然是非常大的。完了，再就是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紧实，还是那句话，保证全都是咱们啊大连我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现捞现捕的原产地直供。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关键是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所以有些人呢，我刚才看是订2组3组的，因为不用在家堆着， 送人也行。 这个什么时候想吃了呢，您就打一个电话，新鲜的就送到家了， 你 可以非常方便。那在这里啊，我也向大家承诺啊，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质量是有保障的，咱们北广购放心购啊。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能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给您30分的积分，那么以后呢这些积分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春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实际上每次我给大家推荐商品的时候呢，我都要认真的来看一下，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要去尝一尝，这样呢我才能够有亲身的体会和感受跟大家来交流哈。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状元海的深海的虾仁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做熟了让我尝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吃起来的话呢很新鲜，而且呢有一种 Q 弹的感觉，滑爽鲜嫩哈，真的是海鲜味十足啊。 因为我们所有的虾仁啊都产自于我们状元海自己的 海域。我们壮阳海呢，在咱们大连长海县，也就是咱们熟知的辽参的原产地，拥有着自由海域。所以说我们从口感，从这个新鲜程度，从根源就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很多朋友说啊，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虾仁啊？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啊，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蒸鸡蛋羹的时候，我一定要放两个虾仁，因为虾仁里面拥有什么营养价值呢？就是钙呀、铁呀、锌呐、硒呀。孩子在整个长身体的时候，你吃点虾仁。再就是虾仁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大家都熟知的，叫做虾青素。这个虾仁大家可以多吃点，没有问题。再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人，咱们这个虾仁是可以吃的。咱们不有一句俗话吗？周老师，吃红肉不如吃白肉。 对， 这白肉指的就是海里的这个鱼虾蟹， 那么白肉当中的海鲜呐、这就是主体了。 所以说周老师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的营养老师在推荐，一定要吃低脂、低胆固醇、低油、低盐的。那么你吃的是什么？这个虾仁一定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像虾仁呢，可以说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它里边的牛磺酸呐、虾青素啊等等营养物质呢是非常丰富的。 哎， 关键的是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这个呢就让大家非常的喜欢。 是， 而且今天这个虾仁我还有一点的感受特别深刻，因为吃虾的话，无论是吃虾还是吃虾仁，都要把那个虾线给弄掉，是吧？ 对对对。 如果你自己家里弄的这个虾线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我看这个整个把虾线全都是挑掉的，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虾仁在加工的过程中，除了我们采用的工艺比较复杂之外，就是我们去这个虾头、去这个虾线，我们要给大家做到处理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的人工费就会很高。所以很多的朋友如果说去市面上你买那个冻虾也好，对不对？处理完了虾也好，它的价格永远是不一样的。何况你可能还买不到第一手的来自于咱们海边货，所以这个虾仁呢是没有中间商，大家回家放心来吃。很多朋友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规格啊？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今天咱们每一袋是200克的啊，200克的，整个的虾仁的含冰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回家你煎炒烹炸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正常在我们专柜是49块钱一袋，我今天整整给大家带到8大袋，在专柜多少钱？将近400块钱的价格，今天咱299块钱。但是今天这8袋还没有完，只要咱前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送2袋，但是价格不变，还是299，也就是说10大袋299。 哎，这个价格非常合算哈！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壮阳海这个大品牌的深海虾仁儿。那刚才呢，大家也知道壮阳海呢，应该说是个响当当的大品牌了。他们的海制品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他们的产品呀，一个是选材非常的讲究。另外呢，在制作上呢，也是非常的严格啊。从整体来看呢，大家对它的这个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北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大连离北京也不远。大连它是处于一个真正的北纬39度，咱们有名的辽参产自于这里。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虾仁，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订购一定要买？因为我们所有的虾仁是从啊咱们整个的北纬39度渤海啊给大家捞上来之后，是现捕现捞现场出加工，中间没有其他的任何过程，直接到你的手中。我能把品质给大家做到非常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我们北广平台跟你们的合作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呢我们能拿